第71集， 赵老师， 两个人同时开了口，赵斌马上吞下自己的话，语气里也带着小心。 怎么了？ 罗明瑶被他握着的手忍不住荡了荡，有点撒娇的意味。 哎呀，赵老师，就是我下午发消息嘛，跟你说是徐茂华，其实不是，是他公司里的另外一位同事嘛。徐茂华因为工作调动，野山君就托这个同事转交过来了。因为平时和他也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打交道，人家又帮了忙，所以我就请他吃饭了嘛。不是不想给你说的。 赵斌的心放回了实地，又被他撒娇的动作晃得心里软乎乎的。他故作严肃地板着脸。 这个人跟你很熟吗？还送你回学校。你们在哪儿吃的？ 挺熟的了。 罗明瑶乖巧点头。 就是那个 C 市片区的负责人呢，之前还和我一起给徐茂华过生日的那个，我们就在学校旁边吃的，他说顺路就把我给载到学校门口了。 赵斌的心又掉了起来，和罗明瑶一起给徐茂华过生日的人，他脑子里一下有了印象。那个人看罗明瑶的表情赵斌还记得，即使在照片上他都能从那表情里感到不安。八点过的医学院门口，学生匆忙返校，马路上车流呼啸而过，在路灯的阴影中，赵斌突然抓住罗明瑶，在他唇上吻了一下。罗明瑶被他突如其来的大胆举动惊得蹭蹭后退几步，张望了几圈才回过神。 赵老师， 他急得脸通红，都忘了刚才还是撒娇求原谅的状态，这会儿非常严肃生气地说， 这是学校门口。 赵斌不理会罗明瑶的控诉，抓了他的手夹在自己臂弯里。 以后少和这些人打交道，听见没有？ 罗明瑶妈妈托人辗转带来的野山菌最后全部入了赵斌的胃。罗明瑶本来就不想给刚见面的女生送礼物刷好感，赵斌那天晚上又气冲冲的样子，他想来想去，觉得赵斌应该还是生气自己晚饭没有陪他，于是认认真真地做了两个野山菌大餐，一个是炖鸡汤，一个做了山菌炒牛肉。鸡汤炖得鲜香四溢，牛肉加了点泡山椒，香辣爽口。赵斌一边吃一边点赞，吃完看着罗明瑶笑眯眯一脸满足的样子，奖励了一个油腻腻热辣辣的吻。然而事情过后，罗明瑶一拿起手机就躲躲闪闪的态度并没有变，他总是拿着手机发呆又叹气，想很久才回复一句，像是跟很重要的人聊天。赵斌几番观察，终于确定还是家里的事儿。赵斌虽然着急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谈起。到二月底，罗明瑶这样叹气的次数增加，赵斌甚至偷听到罗明瑶的父母在电话里很大声地训斥他。打电话时，罗明瑶脸上表情淡漠，似乎也不想跟家里人多谈。看这个表情，赵斌觉得肯定是家里出了大事。赵斌上班的时候都忍不住想怎么开口跟罗明瑶谈。 怎么了师兄？ 谢晓东又一次凑到赵斌旁边，希望能蹭到赵斌的爱心午餐。赵师兄这是哪里捡到的贤妻，竟然带午餐快一个多月了，他这个单身汉都要嫉妒死了好吗？赵斌吃着罗明瑶的饭，想着罗明瑶的人，愁着罗明瑶的事，忍不住就跟自己同事说， 朋友跟家里人吵架了，想着做朋友的劝劝，但他就是不说，怎么办？ 家务事你能管得了什么呀？ 谢晓东摇摇头， 自己家的事情只能他自己家里解决。 赵斌瞥了他一眼，不想理他，以前就觉得这小子不行，现在看更差劲了。 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啊， 谢晓东补充了一句， 敞开问呢，他心里说不定等着你问，等着你陪他聊聊。哎，对了，男的朋友还是女的朋友啊？ 他向赵斌挤眉弄眼一番， 别说的你就懂女人了。 周露头也不抬刺了他一句，谢晓东熄火低头扒饭， 来尝点。 赵斌给他一筷子鲜菌炒肉丝。 好，谢谢赵师兄。 谢晓东感激涕零地捧着碗，终于吃到了。 赵师兄到底找了什么样的神仙老婆，太好吃了。在谢晓东内心活动丰富的同时，外面病人已经开始候诊，急诊科医生们赶紧吃完饭继续出去做事。下午四点过，120急救车拉来了一家五口人过来，全家人在今天午饭后开始出现呕吐和行走不稳，年龄大的两个老年人甚至出现嗜睡。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？ 赵斌和周璐负责处理病人，病人直接转到观察室，两个人就在观察室里面一边组织抢救一边问病情。 中午吃了饭到现在可能就4个多小时，吃完了过了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吐了。我家老年人倒是不怎么吐，就是犯干呕，后来吐的没东西吐了，就觉得眼前发昏，走路就踉踉跄跄的，站不稳。我家小朋友摔了几个跟头，老年人站都站不住，我们俩也是不敢走道了，所以才打120来家里。 中午吃了什么？ 赵斌问。周璐在旁边先给两个病情较重的老年人查体。 中午也没吃什么呀， 中年人焦急地说。 我们爸妈从村里过来，我们自己家里做的菜，菜都是家村头地里带来的。 先不说这些，就告诉我中午到底吃了什么。 赵斌打断他。 所有菜都说一遍。 炒的都是家常菜，一个蘑菇炒肉，一个宫保鸡丁，一个炒白菜，一个凉拌莴笋丝。 中年人认真想了想回答道。 喝酒了没有？ 喝了，小孩没喝，就大人和老人喝的。 这又对不上了，没道理小孩子没喝酒还出现同样的呕吐头晕的症状。 家里带来的菜？ 周璐突然问道。 农村里种菜用农药吗？ 不用农药的， 中年人赶紧说。 就是家里墙根边种点菜，自己收了就自己吃，肥料我们都不撒，更别提农药了。 我们先查体看，家里中午的饭菜还有剩余的吗？ 没有，没剩下什么，碗筷都洗了。 两个老人有什么基础疾病吗？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肾病这一类？ 没，我们家人身体都很好的。 赵斌点点头，安排护士抽血，稽查常规生化、凝血等指标，同时血液和呕吐物做毒物检查，然后和周璐一起再次给老年人查体。 全身都是汗。 赵斌摸到病人，第一句话就说道。查看病人瞳孔，双侧瞳孔明显缩小，直径1毫米左右。查看病人口腔时候，口腔一打开就流出很多涎液。 不会真的是有机磷农药中毒吧？ 周璐给他指了指心电监护上面的心率，才54次每分。 瞳孔缩小，腺体分泌增加，心率也慢，就像是有机磷中毒一样。 这个不能排除，但是有机磷中毒这一系列的表现还有个名字，就是毒性减药反应。他们中午还吃了蘑菇炒肉，也不能排除这个。还有一点，这些病人都有明显的中枢中毒表现，这个也更指向了毒性中毒，只是没有典型的幻觉症状。不过具体是什么原因的食物中毒，还要看后面的毒物检查结果回来。准备洗胃，两个老年打一支阿唑品对抗毒性减药反应，联系神经内科做超跑脑电图，等抽血结果回来看需不需要联系室内科做透析。 周璐点点头，招呼护士安排抢救治疗。 准备活性炭血液洗胃，我去改口服炭和硫酸镁导泻，病人全部注意卧床防跌倒。 说完就出去打电话请神经内科会诊了。经过洗胃导泻等，下班前赵斌再次去查房，症状较轻的中年人和小孩子已经基本恢复，除了今天呕吐、腹泻、洗胃一系列操作导致一定程度的脱水和低血糖，总体症状都在好转，老年人也不再全身大汗，其中一个已经清醒。赵斌指挥护士给5个人补液、补钾和葡萄糖，维持内环境稳定，